因为案件发生在刘宇的辖区之内，郭林不好直接越权去过问太多。关于火机的来历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没有第一时间跟刘宇打招呼。耿伟一路都跟看着鬼一样的表情跟他回到队上，都没有来得及开口，就看见郭林开始打电话。第一通那边没接，郭林挂了线，坐在位子上等。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，他手机震了一下，郭林看完人就冲了出去，都没交代一句他到底去哪儿。不过耿伟知道他肯定是去见乔家的。带着不好的预感叹口气，耿伟觉得他这个最冷静最有前途的哥们儿要糟。这个联系方式还是乔家和郭林之前定好的应急办法，如果电话联系不安全，一方无法立即接电话，回复的那个镇铃一下就是去那家酒店，两下是米粉店，三下是乔家家里，四下就是无法见面。所以乔家能回电话，至少说明情况不算太差。郭林很少有这么不心平气和的时候，主要是这一晚上他情绪变化的有些复杂，从跟刘宇聊天时的开小差，到现场认出火机时瞬间的慌张，他对于自己这种无法自持的情况感到非常烦躁，以至于乔家推门进来的时候，就难得看见了郭警官抽烟的画面，而且抽得很心烦。 出什么事了？ 上次俩人是在 gay 吧门口不欢而散，从那之后很默契的没有主动联系过对方。虽然这段时间他身边发生了不少事儿，但在毫无根据的前提下，基于努力想避免看见郭林这张脸，乔家刻意的没有凑上去打听过多。郭林刚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人还跟驼子李在一起。不得不说，看见那串熟悉的数字，他竟然兴奋多过心烦。明知道郭林主动找他肯定不是好事，当年那个怕麻烦怕得要死的乔家大概是一去不复返了。他走到郭林跟前，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？ 暴风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？ 没动静。 是吗？ 这句话郭林说的有点像自言自语，明明在乔家出现之前他还在脑子里盘算了不少要问的事儿。真等见到这个人，他觉得自己就跟撒了气的球一样，突然就什么都不想问了。眼看问话的人一句是吗之后就开始玩深沉，乔家等了一会儿耐性耗尽，直接扯了郭林一把。 你这是什么毛病？ 病字还没出口呢，郭林一把攥住乔家伸出来的手腕，这是个戒备感很强的动作，所以无论他们两个谁彼此都愣了愣。郭林有点尴尬，他松开手。 我在一个案发现场发现了你的火机。 火机？你送我那个不知道怎么使的信号器？ 事实上他后来又研究了一次，还是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是怎么操作的，很早就想给扔回郭林算了，但是后来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，一时也就没想起来。等意识到他不见的时候，乔家并没有太往心里去，光看又不能使，看着还不够碍眼呢。郭林对于乔家这么无所谓的态度表示有点不满，他继续着抽烟的动作，半天才开口。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 你指哪方面？ 都行。 公事暂时没话说，私事本来有，现在没了。 乔家不太乐意吸二手烟了，干脆绕过郭林，仰躺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逃避两个人之间的尴尬气氛。他所能想到的，大概郭林还为了之前发生在这个房间里的事情生气。任何男的都不太乐意成为别人的臆想对象吧，何况郭林还是个警察。最后那句无论郭林听没听到，到现在他俩没干一架都能算得上是奇迹了，所以就连他伸手这种动作都会引起郭林的戒备。怪谁呢？还不都是他自找的。玩大了就是这么的悲剧，早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对个警察产生兴趣，他肯定不会玩火自焚，把自己搞这么凄惨。明明日子已经过得如履薄冰了，接到郭林的电话还是压不住那点兴奋，虽然这么当头被浇凉水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，不过或许次数多了自然也就接受这就是所谓的现实了。想想就觉得可笑，他跟郭林别逗了， 就算是头顶这块天彻底塌了，他们俩都没有半点可能。其实如果郭林知道乔家现在的心情，其实他会好过很多。在他眼里，乔家所有的反应都很正常，无论是说话的语气还是动作，甚至是表情上都没有流露出半分动摇。显然之前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对乔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，他不过就是耍了一把自己一直看不顺眼的警察，而郭林才是放不开的那一个。本来心里就有点乱，这个结论在面对乔家之后更是给了郭林不小的打击。他烦躁地叹了口气，手上的烟抽得越发急了。等一根烟抽完，他才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把掐熄的烟头从窗户扔出去。 我不知道你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不过最近警方可能会找你问话，我给你提个醒，别到时候出了什么乱子。 死的那是个什么人？ 暂时还不知道，人是死在西苑小区的。 西苑小区？ 乔家在脑子里搜索了一遍，没什么印象，他把手枕在头下。 那火机我都想不起来什么时候不见的了，可能是落在什么吃饭的地方被服务员捡了。 其实那个火机里面有信号发射器，你应该小心一点，万一被暴风的人发现，你不是自找麻烦。 本来不想表态，最后郭林还是没忍住，只不过这句话说出口不太像关心，反而像是责怪。乔家冷嘲地笑了一声， 是啊，我在一开始发现身上装了个这玩意儿的时候就该直接给砸了。 说白了，他身上带着就不是什么好事，天知道里面是不是还有警方的窃听跟踪之类的东西，简直跟一个狗链子差不多。郭林觉得乔家大概误会了他的意思，他皱了下眉想解释，可是看着沙发上的人最后还是没开口。在没有彻底理清楚自己的想法之前多说多错，尤其是现在局面这么混乱，他不想再横生枝节了。现在的当务之急依然是解决眼前的问题。 你跟在暴风身边也是有一段时间了，如果有机会能够找到他确凿的犯罪证据，千万不要放过，早点解决他，你也早点脱身。 这点不用你说，要论想撇清关系，你郭警官还得排在我后面。妈的，就跟我多想做线人一样。 进门到现在一共没多少时间就憋了一肚子火，乔家觉得他跟郭林话不投机，站起来就想走。他甚至没有去细想郭林为什么会这么反常。郭林眼看着乔家要走，身体都站直了，却没有迈出一步。等门关上，才类似喃喃自语地对着空气叹口气。 你凡事小心着点。 只不过这句话似乎只能说给自己听了。乔家离开酒店的时候火气还没消，火急火燎被拎出来，见面三句话不到就阴阳怪气的，是个人心情都好不到哪儿去。何况那个火机怎么丢的，他是真的想不起来了。这几天都过得浑浑噩噩，他预感到身边有事，但没细想。暴风现在深居简出，根本见不到人，多事交代的事情都是由李岩代为转达的。说到李岩，乔家就觉得很头疼。上次跟着他到酒店，明显就是为了试探，虽然被他蒙混过去了，但在之后那段时间，李岩对他的戒备心一直很强，他每句话说出口都要仔细在脑子里绕好几遍，唯恐有什么漏洞被对方拿着做画饼。再加上阿松在他身边，简直时刻跟被监视器盯着一样，一秒钟都不让人松懈。这种日子真让人腻味。